欢迎收听海踏小酌慢跑鞋，我是豌豆， 我是 Egg， 我是麦刀。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我们暖场小单元。 我们暖场单元是什么？新诗创作大会。 对，我们就想要用新诗的方式，然后创作一个指定的主题。然后我们这次的主题是单调，然后指定的韵脚是恩韵。 好，我们请我们的豌豆小姐。 但蛮瞎的哦。好，开始了。单调，等一下我第一个字在哪里？ 太瞎了。 Hello， 单调，球员队上的女主人翁。永远都在等待中，王子又打败了巨龙，浪费我15分钟。 等一下，我没有搞懂这个故事线，这个故事线 我刚没有 很突然哎、欸， 可是我觉得你很认真哎、欸， 对啊，我也觉得你好认真、 喔，我超闹的、欸， 我会很认真吗？ 我有个问题，刚刚那一件事情跟单调到底有什么关系？ 对啊，里面我要解释一下。 对对对，你好歹解释一下 吧。哦，好好好，我解释一下。反正这首诗呢，就是在讲就是单调的剧情嘛。女主角就是在等待救援的一个角色，然后王子呢，就是又要去拯救女主角，所以他就要打败就是就是冒险里面的就是障碍，然后这里面的障碍就是巨龙，然后这里面的剧情就很。烂俗嘛，所以又浪费我15分钟的时间，这样。对，大概是这个概念。好，超尬的，下一个。下一个。 这么尬的单元，好 ，OK。 我妈还是你？ 我来，我来， 你， 我来，我来。好。 我不要笑。 不是，我看我自己写的东西，我自己都觉得很荒谬。好来。单调，惊醒，窗外月亮星星，回到被窝中，闹钟没有将我唤醒，抬头看着时钟，啊，心太崩。 你也是很厌世哎、欸， 这是我单调的日常。 但我觉得比较有诗意，都要挤出来吗？ 哦，我挤出两句。好，单调，零零零，闹铃，零零零零零，下车铃，零零零零零，打卡钟，零零零零零零，人生是我刚想出来的，好，结束。对呀、啊， 真的蛮好看的， 谢谢。对，我刚好，所以这个单元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今天要来聊主题是在 NGO 当实习生的经验，因为我本人目前正在一个关注移工议题的 NGO 当实习生，然后现在的实习阶段进入倒数计时了，所以就想要来聊聊，就是我为什么要当初会想要。来当这个 NGO 的实习生，然后接下来就是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的，然后再就是还剩下不多的时间可以接下来做。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第一个想要来聊的是我当初为什么想要就是在这个 NGO 当实习生吗？好啊，其实一开始是我其实没有就是特别 follow 在那个 focus 在那个移工议题的 NGO 上面，我比较更多的重心是在那个 podcast 上面，因为这个 NGO 本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 podcast 节目，然后我想说，那我在这里当实习生，该不会就可以参与这个 podcast 的节目的录制吧？然后结果并没有，对， 很失望吗？ 理想跟现实的差距， 没有，可是我有看到他们怎么录制。好，反正这个， 那所以你最后是 你说什么？ 就是你最后是在做什么？ 好，我接着知道，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以为实习生可能就帮忙他们做一些工作之类的， 然后其实好像跟我想象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实习生好像正常的实习生嘛，还是定义中的实习生本来就是不可以帮忙做工作的样子，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好像就是， 不然是 因为实习生如果没有付他薪水的话，如果他帮你做这个你就是平常要做的工作的话，你好像是要付他薪水，因为他就等于就有点像打工性质吧。可是实习生， 那实习生不是本来就有薪水吗？ 嗯，我是有补助4000块，可是那个好像不算薪水之类的。 哦，算车马费那种、嗯、 也不算吧、哦、我不知道，他就是 算 津贴之类的。因为他你其实没有、嗯、因为我做的那个实习生其实没有帮他做任何工作啊，我们是就是在研究那个主题，所以我们就是前几个月前一两个月吧就花时间在研究关于移工的议题啊，譬如说就是移工怎么到台湾来，然后跟就是他们就是法律的相关规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议题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后面的几个月我们才就是渐渐有一些产出啊，可能是你想要做懒人包啊，然后不然就是我们就是最近有一个成果发表会，然后他是要做就是用一个桌游的形式，然后带移工议题这样，对，然后这就是我们的成果发表，所以他就是其实没有说要帮就是公司工作嘛，比较像是观摩类型的感觉吧，我觉得， 所以算是。我其实是观摩类型， 就是你去看他们就是做什么工作啊，然后平常在就是研究什么议题这样，然后后面就是帮你有点类似心得，然后有一个就是最后的成果发表，然后就是把你这几个月来研究的主题啊，然后看到他们在做的事情，然后做一个产出，大概是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像那个高中的时候去参观那种职业那种吗？ 有点企业展 吧，有点像吧， 就是为期3个月的企业展吧。 对，但是你最后要缴一个报告，这样 不知道心得文吗？ 不然就是像有我们大一的时候去那个参加那个什么服务课。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就想要访问各位，因为我已经研究这个议题虽然没有很长的时间，但也有几个月这样，所以就想要来问问大家就是对移工这个议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对， 你的范围太大了吧，你说 就是想到移工或是想到仲介你会想到什么？ 移工 就想要采访一下大家，大家轻松回答。 嗯，移工的印象哦，其实关于家里的移工好像只有亲戚之前可能有雇佣一些看护之类的吧，因为现在不是可以就是聘请外籍移工然后来就是当家里长辈的看护吗？只要去申请、 嗯哼。 那平常的话在外面好像在车站里会看到比较多，其他好像就没有什么印象。 原来如此，我好像一开始也是这样，就是我家附近就有一个脚踏车步道，然后就是空闲的时候就是常常看到就是有外籍义工，然后就推着爷爷奶奶可能边滑手机啊，然后他们有可能就边聊天这样，就只有这样，不然就是家附近可能有东南亚超市，然后我爸爸就有事没事就会去那里买个什么咖啡之类的，虽然他就是什么东南亚语言都不会讲，但也会通这样。哎、 嗯 欸，你有没有去东南亚超市就是逛过吗？ 是，好像没有哎、 欸，我也没有哎、欸， 我好像 但我看 过说逛过， 嗯， 笑死，哎，所以你们东南亚菜也没有很常吃， 我还蛮喜欢吃泰式的，就比较辣，不要很辣的那一种。 你说瓦城之类的？ 哎、欸，我其实没吃过瓦城、欸，但我很喜欢吃柠檬鱼系列。 我很喜欢吃绿咖喱， 啊，对咖喱， 我甚至没去过东南亚。 我也没去过啊， 我好像也没有去过。大家对东南亚蛮不熟。哎，其实我一开始就是因为一开始进去都会被问到说你为什么会来嘛，然后我一开始哎还是面试的时候就会被问到， 面试的时候就会问吧， 然后 为什么想来。 对，面试的时候就问，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是回答说我就是上某堂课的时候就是有听到什么移民工文学奖这样，然后想要深入来研究了解一下这样。其实我就是很不熟这样，其实我全部的焦点都放在那个 podcast 上面。 没事。 对，那感觉其他人就是还有另外两个就是跟我一样是实习生的人，那感觉他们就是对就是这个主题比较有相关性，所以别人在讲的时候我就有点心虚，因为其中一个好像是新二代、 哦、 就是 新移民二代这样。 哦，所以是有这个简称的、哦、是第一次听到， 好像是叫新二代。 新二代会听起来像明星二代。 对，我刚才也这样想。 我看、 欸、刚刚 我刚以为是明星的小孩， 移民的那个 新，我刚以为是什么新加坡来的之类的。 哦， 是一个误会。 对对对，然后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其他人在讲的时候，我就有点小心虚，不过没关系，我还是就是继续在这里。 所以这是一个 研究相关的主题， 这是一个为期半年的实习吗？ 其实只有四个月，哦、我是从十月开始到一月底。嗯，对，到一月底。 还是你们有实地访问过移工之类的吗？ 我第一次参与活动，我觉得超傻的，就是那个，就是跟中文班一起去校外教学，然后结果谁都不认识这样，然后就是你就要突然融入那个情境，就觉得非常之尴尬。这种事就是你跟就是那里的人也不只是就是可能。处理就是校外教学的人员不熟之外，就是跟就是那个移民就是哎、欸、不是东南亚就是移工你也不认识任何一个，然后你就要想办法加入进去，就是很困难这样。哎、欸、不过我觉得他们人都还蛮好的，都很愿意跟你聊天。对、啊、 所以中文班是在教学他们中文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你是助教吗还是只是一起上课？ 没有，我就是实习生，我就是在以什么呢、就跟他们一起去校外教学这样。而且我们那时候去泰安、 啊、你们是去 你知道泰安有那个小火车？不泰安耶、欸、苗栗泰安。 对啊，泰安有很多温泉可以泡。 泰安有温泉吗？ 对啊，所以你们是去坐小火车？ 欸、不， 你们是去三义吗？ 不是泰安，是圣心， 圣心车站。OK， 错了， 就附近啊。 不好意思，我们去圣心，超好笑。然后那里，哎、欸，你知道那里有那个脚踏车，就是铁轨上面的脚踏车。 有啊，就是我有骑过那个。 然后我就跟另外一个。不是移工，是一个就是研究东南亚移工议题的老师，就是一起去，然后超尴尬。对， 为什么？ 然后我们就边因为不熟啊，然后你就要想办法聊天这样，然后我就边聊，然后那时候我好像在看什么，我忘记我是在看移工议题吗，还是什么？还是就是韩国怎么样就是引进就是移工吗的就是相关资料，然后就别问他这样。我们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就 focus 在那个主题上，略尴尬。然后我们有去采访就是像是中介雇主啊，然后那个移工跟就是直聘雇主。你没有听过直聘雇主吗？ 没耶，解释一下。 我有准备几题，就是来聊，让你们就是了解你们就是对于移工议题了解的程度。 突然进入问题时间， 你就说吧。 好，那我要问喽。第一题就是台湾的移工，台湾的移工大部分都来自哪四个国家？ 这是简答题吗？ 对对对，我想说很简单啊，就是你稍微观察一下。 泰国、 印尼、 泰国有，印尼有， 然后其他好像 越南、 越南、 越南是不是没有啊？是越南吗？ 越南有， 有哦， 越南蛮多的。 那一个是什么？ 是一个天主教国家， 菲律宾。菲律宾现在，我刚刚想说，好像菲律宾就是近年来好像比较少，是不是？ 好像其他还有开放的，就是马来西亚跟蒙古，但感觉在台湾都很人很少，就是主要还是这四个国家。 嗯， 然后第二题是跟就是移工怎么样来到台湾相关的问题。好，我想你们这题应该不会，所以不会应该是正常的。但还是想问一下，是牛头是什么意思？ 牛头， 牛头是就是那个动物的那个牛头那个字， 这是什么种介之类的吗？ 类似， 听起来像什么牛头马面弄过去的， 类似。那继续往那个方向猜， 类似中介吗？ 对，类似中介。 还有什么类似中介的东西？ 引渡， 引渡什么？ 是非法的吗？ 对啊， 是 引渡的， 有点也不是算非法，就是有点灰色地带吧。也不算灰色地带嘛，我反正就是 不是正式管道的中介， 对，不是正式管道， 不是中介， 就是、可能是为了要帮助中介的一个角色， 为了要帮助中介的中介， 调啊卡， 哎， 调啊卡什么意思啊？ 装脚，不是我不知道，会头， 会头是 就是那个 头，就是那个头头。 好，我要公布答案了，还是你们要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好。帮助 啊，不是中介，是帮助中介的人， 类似中介的角色， 类似中介的角色， 诈欺犯吗？就是把人家骗啊！ 人家说是灰色，人家说是灰色地带。 我请你吃饭，一个月工资大工资哦，工资是什么？工资大概可以给你什么几千块这样子，然后骗你来台湾。 也不一定是用骗子啦。好啊，我觉得答案有点接近了，那我就直接说了。那牛头这个角色就是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之前可能要先经过他们就是当地的中介嘛，可是这些中介就蛮多都在就是大城市的，所以就是移工就如果是来自乡下的话，你就需要就是有人帮你就是从乡下介绍到就是大城市嘛，然后牛头在这里负责的角色就是帮就是这些可能在乡下的移工啊，然后帮他介绍给就是在大城市的中介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蛮多都是就是当地的亲朋好友就是担任的，因为你对就是这些人信任会比较高嘛，然后就是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就是当然就是有认识的，然后有亲近的人，然后帮你介绍会比较容易，然后他们通常就会收取一些就是有点像是帮你介绍的费用嘛，这样来赚钱。对，就是牛头这个角色的意思。这也是我之前不知道，我来之后才知道的。对，好，那我要问第三题咯，就是第三题是哪一个产业没有开放移工？然后有选项。 吓我一跳，我吓到 了，他更长 大。没有，有选项 A 制造业 ，B 营建业，营建业就是建筑，建筑建商之类的，然后 C 是远洋渔业，然后 D 是服务业。 服务业。 哎，你们怎么都知道？ 远洋渔业跟那个营建业我知道有，但制造业感觉就有，所以呵呵就是对。 原来如此，那这题蛮简单的。那现在你知道就是。移工有分成就是社服移工跟产业移工吗？ 你说看护类跟就 就是、 对，看护类就是社福义工，然后像这些什么制造业、营建业跟远洋渔业就是产业义工，然后他们就会帮助那个产业就是做工作这样。然后服务业吧，之所以没有开放，应该就是怕就是引进移工之后会对这个产业进行就是造成冲击，所以就没有开放这样。对，那第四题就是今天假设有一个人他家里请了一个外籍看护工来照顾他家里的奶奶，那哪些是属于许可外工作呢？然后什么是许可外工作呢？许可外工作就是超出合理工作范围的工作就叫许可外工作。好，那我现在要讲选项咯。 A 是煮全家人的晚餐， B 帮奶奶打胰岛素， C 帮奶奶拍背， D 到家里的小吃店帮忙。请选择。 到家里的小吃店帮忙。 对，你是说他们家开小吃店，然后他就去店里 帮忙，到家里开的小吃店帮忙打工这样， 或者是煮全家人的晚餐。 是一个 煮全家的，就我觉得 A 跟 D。 对， 你们确定答案喽？ 然后我们还 A 跟 D 之间选 择。 哦，真的吗？那我也选 A 跟 D。 那我选 A 跟 D 好了。 我也是。 好，那我要打公布答案。 其实是胰岛素吗？ 没有，其实是 A B C D 全部。 没有， 不能帮奶奶拍背吗？怎么了？ 那只有 C 是对的， 这样是不是？ 所以最后的答案是， 你公布啊？ 然后只有 C 是对的。 你最后的答案是什么 ？A 跟 D。 A 跟 B。 D D D。 A 跟 D。好，那我要公布答案。 好。 答案是只有 C 是对的， 耶、yeah! 因为不能打胰岛素吧。 好，我现在来解释一下。A 就是煮全家人晚餐嘛，可是就是不管是家庭看护工还是家庭帮佣，他就是你知道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吗？你们知道吗？ 你说，你再说一次。 就是家庭看护工跟家庭帮佣他们两个就是差在哪里。 因为帮佣应该是做家务， 然后看护就是那个需要 只负责就是那个被照顾者的事物而已吧。 差不多就是家庭看护工的服务的对象就是特定的被照顾者，然后家庭帮佣的话就主要是 focus 在老人跟小孩的照顾上。所以就是像第一题 A 煮全家的晚餐就是超出就是你服务的对象的范围的，他可以帮忙煮奶奶的晚餐啊，可是不可以帮忙煮全家的晚餐。 你 是 A 然后 B 的话，对啊 ，A 要选啊，所以我说只有 C 是对的。 哦， 你 A 选对了。 对啊，我看刚刚他很突然错乱，好好继续。 这个同学这样听题目就是会答错。 对啊， 对对啊，你那个就是那种陷阱题啊，哪些是什么许可外 or 什么不是许可外之类的，好，没关系。 哎，是指考才有复选题是吗？ 指考有， 你这样指考 有 没有 辣？有辣，你没有考过学测， 我忘记了，太久了， 还是指 考？反正你这个就会被扣分， 对， 我忘记扣分， 会被倒扣，很可怕， 会被倒扣。 明明就没有倒扣， 有吗？没有倒扣吗？ 没有，我们年代没有倒扣。 哦，我们年代没有倒扣，那还是我们这 对，我们就只有就是得几分，不会倒扣。 哦，还是什么 是可 什么模拟考会倒扣，好可怕！好啊，那个都是黑历史。好，我们可以，你可以继续解释。 然后 B 是帮奶奶打胰岛素，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打胰岛素打针这个动作是属于侵入式治疗。然后像是哪一些动作也是属于侵入式治疗？你们可以猜一下。 打升糖素。 哦，也是。 针灸， 就等一下，针灸一般人也不会吧？ 我从 针灸，你平常 哦，都要放血， 谁有这个年代谁还要帮奶奶放血啊？ 放血太可怕了， 中世纪吗？ 但是抽痰这个动作也是属于侵入式治疗。你们觉得抽痰这个动作感觉好像蛮无害的吗？可是就是不能帮忙这样。 哎，其实我不会觉得这个是。我以为这是护理师就是的事情， 因为我不知道 是就是在医院才会发生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有人在家里会帮人家打， 跟家里也会有，对啊， 打东西 哦，是哦。 然后 C 就是帮忙 帮奶奶拍背这个行为是可以的，它是属于非专业医疗行为的，非专业的医疗行为的照护工作。然后第一道家里，的开，哎，家里开小吃，这是怎么念？家里的小吃店帮忙，对，第四到家里的小吃店帮忙，这个跟 A 也是一样，就是属于就是你不是帮特定的服务对象服务，然后就不行，对。 你知道当到这一题的时候，我想说怎么突然我家就开小吃店，就小吃店出现的很突然呢、 欸。Sorry， 我原来是那个题目要讲清楚。 可是这样不是就会有很多那种看护工，就是会默默的就变成那种帮佣吗？因为如果就是家里的人比较胖一点，叫他干嘛，然后他不敢不要。 真的，我会觉得很难，就是因为。他们工作的地方就比较属于就是公就是公领域跟私领域有点混淆的地方嘛，就是家里嘛，然后他工作也常所就在家里。 那看护工跟帮佣的就是他们薪资级距差在哪里？ 你知道就是家庭看护工就是没有受到劳基法保护，所以他就是他没有就是达到那个、他的薪资是没有符合就是最低薪资的，好像行情是17000吗？ 17000左右， 好像是。 那工时是就是教随军定的那种概念吗？ 工时的部分吗？ 工 时的部分就是也没有符合就是劳基法保护，可是要就是符合就是他们国家规定的标准这样。所以每个国家会有不太一样，每个国家标准不太一样。 那他们进来之前需要就是通过什么吗？还是就是申请就好了？ 他们进来之前可能要体检这样，可是语言方面就没有特别规定政府啦。可是他们有可能会就是中介可能会帮忙上语言课之类的，可是就是他们就是最后来台的语言程度可能就是不太一样，因为就是政府没有特别规定他们要到达哪一个标准嘛，所以最后就是每个人就来到台湾语言程度可能就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来台之后还要就是还会出现语言不沟通不良的情况这样。 所以才会有组织里面开中文课这样子。 那你在那边如果有认识移工就是有那种比较深交的吗？ 没有其实你知道吗，我的就是实习就是蛮 free 的，我甚至不用很常到那个办公室因为我们开会都视讯开会，所以我就待在家里就好了。但这样有好有坏啦，好是因为我就不用特地跑到哪里去嘛，然后省下就是一笔通勤的时间然后跟金钱这样。然后坏的话就是我觉得视讯讨论跟就是面对面讨论还是有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然后有时候就是很难讲清楚事情这样。对， 我面对面都会舌头打结。 是吗？可是面对面你会有其他的辅助工具啊，像什么表情什么之类的。 因为视讯你也可以开你的镜头啊。 可是视讯的话你就是你在旁边你的周围的环境都不一样啊所以他可能有时候会受到就是外在环境的干扰，就是你也不是很清楚这样。对啊，反正实习就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这实习很 free。 那你为什么不约而同都去就是泡温泉 啊？泡温泉因为 你们为什么 都不约？冬天就是要泡温泉啊，而且很大的时候你就要洗一下。 我已经超久没有泡温泉了，我从来是泡温泉不知道是国中还是国小 啊。你也太久了吧。 泡温泉是一个 台中有温泉形 成了。有古关 有啊？为什么？对啊，为什么不去？ 那古关就贵啊， 其实还是有距离。对啊， 那古关，你知道开车到古关，就跟我就是都可以到新竹还是桃园坐火车的话，对啊，开车。 我觉得我这礼拜去，我不是前几天去北投的嘛，然后。我去了北投文物馆，我真的觉得那里很值得去。 想去。 然后他那本文物馆里面，我就是去那边订，他是3点有个下午茶吧，然后就订那个下午茶，然后坐在那边，然后喝那个下午茶，就很漂亮，这样很漂亮，然后顺便看展。 诶，他是在哪里呀？北投的， 它就 因为我只知道图 是， 书馆那 它这个 边。 文物馆是在比较山里面，博物馆是在公园里面。那是 哦。 要预约的吗？不用，参观不用预约。然后下午茶那一些的话，看你现场人多不多吧。如果人不多的话，现场好像也可以。 是不是很远？会好到吗？ 好到诶，就是到新北投之后，就直接坐公车上去，一下下就到。 而且你在台北去北投不是很难吧？ 不是很难，对啊。 对啊，就是捷运会到就好了。 对啊， 原来如此。 而且基本上他那里公车算是蛮多的吧， 蛮 我觉 多 得， 的， 就比起一般的山区的话，算是蛮多的。 我现在没去过北投。 哦，你没去过北投？但我上次去泡了一间还蛮烂的汤，所以让我对那边印象不太好。 你泡哪间？你泡哪间？ 那 我不能说出来，等下毁坏商家名 会 誉。 剪掉，会剪掉， 剪掉，剪掉，剪掉。 然后我们也很北蓝，就是我跟我姐跟我妈，我们三个人非得要泡那种小的那种汤屋，然后又给就是加一个人头加钱的那一种，然后反正它就是在一个地下室，然后里面就是一个很小的池子，就是你三个人要躺在里面，不是就是 在 你要 地下室 就 哦， 对啊，在地下室，然后他还跟你说，对，反正就是你如果要上厕所，你要走出去，他就是他有点像是就是你走进一个地下室，然后你把门打开，然后它就是里面有一个池子。然后有一张很小的放东西的椅子， 置物间， 就不是 哦， 肩，就是一张 椅 椅 子。 子，就有软垫椅子，就一张，对，就是一张长长的板凳这样啦，就这样。然后就是有一个阶梯这样，对，反正就是有点尬的一间。然后我后来对北投印象就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自己找死啊，为什么不要去泡贵一点就好？就是 那 北投。 小池子是每个人都可以去吗？ 那每个人都可以 还 去， 是 它 我 是 是要 汤屋 说， 啊，他刚刚说是 对 汤 啊， 屋， 汤屋哦，不是 汤屋 大众 是 池 公 啊， 共 是 的那种 没有 吗？ 是 汤屋 单 就是 独 自 的， 己一个的，单 对， 哦。我 你每 这 次 次 去 去 哪里泡？ 泡的也是 汤屋 年纪很大的，就是旅馆，反正它是虽然非常旧，可是里面真的超级干净的。然后我们是去那边住，可是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在那边泡，不要在那边住可以去别的地方住，因为我 很 觉得 贵。 它不是那么好，没有没有没有，它很便宜， 嗯， 它很便宜，可是我觉得它真的不是那么好睡，因为那个床什么的，可能设备什么的都还是比较旧，所以我觉得它没有那么好睡。可是里面整体都非常干净，超级就是没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温泉饭店可以就是他年纪这么大还可以这么干净的那种感觉。 应该很少人会在北投过夜吗？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泡完就散了。 那边整个区域我是觉得还蛮美的，就是可以想象得到，就是你坐在那个北投博物馆里面，博物馆有一区就是纳凉区嘛，就是它就是整个都是那种榻榻米区，然后坐在那里的时候，完全可以想象说以前的人是怎么是就是在就泡完汤，然后坐在那种席子上，然后看表演那种感觉，就是蛮酷的。 感觉很棒，哎，你知道古关就是除了泡温泉之外，还可以就是去登山之类的。 哦，对啊，我上次有去啊。你是说古关七雄的部分吗？ 然后你知道是有一段的登，哎，不知道是登山步道吗？然后往旁边看就看到有人在泡汤，就是大众池的概念，我觉得蛮酷的。 其实北投走过去也 是。 会看到，欸，哎，就是它中间那边不是有一个就是大众的，就是那个可以泡的地方，然后你其实 你是 可以 泡 从那个。 脚的吗？ 不是不是，就是你不是走上去的时候会有一区是就是露天的那种大众汤，然后它就是有围墙围起来，但你有时候可以从上面的缝隙往下看，然后就看到很多人在里面走来走 你是 去。 偷窥狂吗？ 我就会很好奇，我看到围墙就想往里面看呗。 这就是偷窥狂吧？ 哇 OK，你去关子岭也可以吃昂阿给啊。 啊，糖阿给，对，关子岭一定要 糖 吃 阿 那个 给。 啊，那个超好吃的糖阿给。 我 我 其 以 实 前 不知 不 道 知 是汤 道， 阿给还是昂阿给，好像两个都 因 有 为 吃。 那里是昂阿给，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大瓮里面，他 哦， 们不是用 对， 桶子，但如果在家里，我们自己做的就是糖阿给。 桶子。 对。 然后 我觉得 那文字里的温泉， 温字里就比较泥浆温泉路线。 嗯， 泥浆温泉。 我最近也有去礁溪泡，前几个月吧。 我大学有，其实我还蛮常，但我们还蛮常泡温泉的嘛。 我蛮喜欢泡温泉的，特别就是你如果真的很冷的话，就出一下汗也不错啊。 对，真的就是。 那进去前不很冷吗？ 啊？ 还是出来之后？ 出来不会冷啊，你泡的很热， 很热， 进去前会冷吧？ 你血液循环会变，就是你出来那时候血液循环超好，就整个人会有红扑扑的状态。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很亢奋。 为什么？你这么久？ 没有啊，就我觉得礁溪不错了，而且离台北很近，搭客运就很快就到了。对， 火车也会到。 哦，对啊，我那个时候是为了要去爬抹茶山啊，我就顺便跑了一下。 哦，完美打卡景点，完 美打卡景点， 其实它是。其实它是难有难度的山诶，所以其实王美 不一定爬上去。 对，它其实可以算是初阶的终极山路线。对，好，没事。 它上面它会有什么关卡让王美不好爬上去？ 它是有陡，然后就是 一直陡升，然后对啊，它就是有难度的山，不是那种什么去走个步道的那一种， 比上山难这样。 难很多， 真的 吗？对， 其实我没有认真爬过象山。 象山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我不喜欢就是很多就是 楼梯， 人 对 对 对， 还有楼梯。然后我觉得 他一开始的 楼 梯，我觉得他一开始的楼梯好劝退哦，好直哦。而且我那时候是下雨天的隔天，然后我就只爬了一点点，因为好滑哦。 嗯，对。 我记得我在就是下大雨，也不算下大雨吧，就是飘雨的时候去爬阳明山， 阳明山不是阳明，就很漂亮啊。 就很漂亮，我也觉得。 可是就很崩溃啊，下雨。然后我还记得我回来的时候，然后站在捷运的时候，感受到我的鞋子里面那个袜子都可以渗出水来，这样就蛮好的。 所以你昨天到底是去干嘛？就是你到底是 去哪里？ 我去爬山 啊，我去爬水色大山。 哦， 对啊，但因为整座山都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就觉得哇靠，怎样？就是平时真的都没人，我就觉得蛮爽的。 为什么？ 就因为其实我没有很喜欢那种排队爬山的感觉，像那个抹茶山，因为实在太有名了，那就是因为大爆红，所以其实我去爬的时候，它有点真的有点像在排队爬山。然后我就会觉得 喜欢爬山呢、啊， 因为就蛮可以思考人生的吧。 原来。 重点是这一集的主题完全就是从前面的 N 没有从前面的 NGO 到后面的在聊各地的那个景点， 重点 是 我还没有问完， 整个失控走。哦，对，你还是要回来吗？请回来， 回来，回来，我们中间这一大段可以卡掉。 没有，我们 中 间剪一 些， 我们可以什么实习经验 VS 那个泡汤， 不是你这样子， 没有，我们就三十 NGO 山，然后温泉，然后实习，这样 实习是这个。OK OK， 在实习经验里面聊就是生活的主题。好，最后一题就是，你们知道就是除了就是如果不透过中介，还可不可以就是自己去跑，就是自己去评估，就是外籍义工，如果想要自己去评估外籍义工，这是可以的吗？你们知道是可以的吗？ 不行吧？ 你刚是不是说直聘那个？你刚不是？ 对对对对， 不是那时候，那不是也是要申请吗？不用。 直聘就是直接聘，就是直接聘雇，然后直聘是它的缩写，然后简称，然后就是它是指不透过中介，然后直接由雇主向就是政府机关申请。对，然后。因为政府会有一个直聘中心嘛，然后你只要雇主去到那直聘中心，然后他就会帮你申请，这样你就可以去向他申请这样。那你觉得就是透过这个方式，你可以想到就是他们最大的困扰是什么吗？我自己觉得他们最大的困扰吧。 我觉得 你可以想到什么困扰？ 你说直接自己评估吗？ 对对对， 我觉得应该是。包括流程文件是不是要自己跑？ 对， 感觉就程序多了很多吧，就跟你直接去跟那个中介 就跟你很多各式各样的中介的道理是一样的，嗯、帮 你 省去很多 流程，留个学什么的， 对啊， 找个代办就， 对， 哦、嗯，好，那我就在哎。我实习之前完全就不知道就是这个名词，直接评估，然后我是就是实习之后然后开始就是了解相关议题之后才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个方式可以评估，就是外籍看护工之类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我就在查就是相关资料，然后就是光就是查这个资料的部分我就觉得很崩溃，因为你就要看那个手册啊，然后看那个流程要怎么跑，那就很崩溃。然后我就想到就是更何况就是他们还要自己亲自去跑，然后就是除了就是职聘中心他现在目前就是缩减到只剩下台北一间这样、 哦、 所以就很麻烦啊，就如果你是外县市的人，然后你要怎么跑到台北去，然后他是可以透过邮寄啦还有就是线上申请之类的，可是我不知道、欸、在查资料的过程中就是蛮常就是点到就是政府的网页，然后他就会跑不出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什么意思， 就是他有时候就是你要点比如说我要就是选就是职聘总查职聘总协网站嘛，然后我就点进去之后，然后你要重刷好几次，然后有时候他才会跑出来，然后我想说、哦、如果他们要申请应该更崩溃吧， 嗯， 是的。 那你之后还会想要就是你会想要走就是这方面相关的工作、嗯、 我觉得我就是有了解到这个议题我就觉得差不多了 、哦、我刚才想说你好像要讲一些什么但就、 哦、我觉得就是收获良多的感觉、啊、就没有要继续有意往这方面发展， 就也不排除以后有机会啦、嗯 你是替他回答吗？ 对，我帮原厂 啊。 哦，OK，OK，OK， 给你一个官方的解答。 对啊， 我想说，就是我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可能对这个议题不是很了解，然后我就开始就是阅读一些相关文件啊、相关的资料之后，开始就是注意到这个议题，然后发现这就是移工在我们就是台湾是会有碰到一些困难，蛮多困难的，然后就开始想要就是深入了解，我觉得就是这个转变对我来说是蛮重要的嘛，就开始注意到就是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群人这样，然后我想就是如果我以后不管我以后有没有就是继续朝这个方向，就是目前应该是没有这样，然后可是我就是对于这一点关注才会就是继续下去吗，就是我在这实习里面获得的经验非常很适合结尾，但我还有事情想分享 没关系，你先结尾再分享 好 好 没错，我们是那种就是你知道电影结尾之后会有那种突然讲话的部分，对， 以为要结束了但没有完全结束， 会有彩蛋的部分 笑死哦，对啊，我想要分享是我就是在实习里最印象深刻的部分，然后就是我刚刚说到我们会采访就是不同的对象嘛，可能是用职聘管道的雇主啊，然后中介管道的雇主跟就是义工这样，然后有一次我们是访问一个用中介管道的雇主吧，然后因为觉得采访很不容易耶，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发现不管是讲 podcast 还是讲就是采访之类的都很不容易，就是采访之前我们可能会先拟好访纲，然后就按照这个访纲去问问题，可是就是你在问问题的同时你就会一直想着你已经拟好的访纲，然后跟你要怎么就是接收到他的问题，然后继续沿着那个问题往下问，然后你有时候就会有点混乱，然后就不知道怎么继续，然后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访问的时候就一直想着访纲的事情，然后基本上问题应该就是按照访纲去问这样，然后问题问一问就是按照访纲很快就问完了嘛，然后我会觉得就是那个雇主嘛，那个我们采访对象就是也没有让他很放松这样，然后 可以讲更多话，然后我就觉得啊、哦，好像有点进行的不太好，然后就是快有点到中途偏后的那个时候，然后他就我们好像在聊就是关于直聘的问题吧，就有问他有没有就是听过就是直聘这个管道之类的，然后他就突然就有一个就是他就突然就切到，因为好像就某个点被触动了吧，然后他就突然话头一转，对，话头一转，然后他就说跟你们说个笑话哦，然后我想说哇太好了，他终于有点放松了这样，然后想说好，那你要讲什么笑话来给我听，然后他就说他的笑话就是说一工匠可以挑自己的雇主，你不觉得很夸张吗？然后听到那句话的当下就是心都凉一半了。对啦，就是采访的时候就可以听到蛮多就是不同就是立场的人心里在想什么， 可能以他的立场来讲就是他不能挑人吧。 嗯，应该是因为好像他们请中介的管道就是他们先请跟中介讲说他们的需求是怎么样，然后希望的人是怎么样，然后由中介去挑嘛，然后中介再带来，就可能就直接带就是他挑好的人选到他们家，然后试做这样，所以可能也没有太多的选择，然后他们就觉得就是义工可以挑雇主就是一件就是很神奇的事情这样。我就觉得这个环境是不太一样的就业市场，就是我们就可能蛮有感的吧，我们就是要就是找一个工作，然后如果面试到觉得不 OK， 老板就觉得不 OK， 那就换下一个嘛。不知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应该也是会觉得自己是有选择的吧，可还是说不定、就是、 我觉得是一半一半吧，就是的确是有选择的，但是有时候你可以做选择的 选项不多， 对，选项不多。 可是如果就是你们真的就是很不合，那你就是想要走，然后如果你自己就是身边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应该是 OK 的吧，感觉就跟我本来想的不太一样，对吧？突然聊到一个很严肃的话题， 聊到一个很心痛的话题。 我们要怎么结尾？我们就这样算结尾， 就这样啊！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 拜拜，好长寿。